每次听到伊能静唱这首歌，尤其是这两年听到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很多片段，比如说媒体报道17岁和哈林的相恋，贫苦日子里单车后架上开心的青春，99年伊能静患肿瘤病重，甚至可能拿掉子宫不能够生小孩，但是哈林寸步不离，00年情人节在美国的注册结婚，还有02年小哈林的出生，还有伊能静写给哈林的生死遗言，生生世世，最后谁对谁错已经没有再必要再说了。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不渴望幸福，就好像她写过也唱过的这首歌《你是我的幸福吗》。再来听到张卫健、刘德华《高高在下》。 我一步就能登天，站在最高点。长出太长，短出太短，天高山高高不过我是我。全班的都是帅的，通所谓来自己的牵挂和骂人。

一切的结果。 刚刚为你带来这首歌是我们好音乐2015年改版之后推出的系列台歌之一。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生活的世界当中，金钱和物质好像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穷尽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。虽说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去改变的趋势，但是相信很多人都希望在忙碌当中能够找到一个空隙，能够让他们感受到除了物质还有音乐最爱你。周峰，梨花又开放。 忘不了故乡，年年梨花放，染白了山岗，我的小村庄。妈妈坐在梨树下放着香，我攀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。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，给我幸福的故乡，永生难忘，永生永世我难忘。梨花又开放，找到了我的梦，我一腔衷肠。小村一切都依然，树下空荡荡，开满梨花的树下，纺车不再响。摇摇 又开放。最近听到这首歌，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是在《我是歌手》第三季第二场上韩红的版本。这首歌被一翻再翻成为了经典，它的原曲是一首日文歌，然后谭校长重新改词成了一首粤语歌《迟来的春天》。80年代的时候，周峰又根据这个曲子重新填出了这首《梨花又开放》。80年代周峰已经是一个洒脱的小伙子了，他不但热爱舞蹈也喜欢唱歌。当时歌舞团领导发现他的乐感很强，嗓子也不错，就不叫他上舞蹈，让他专职唱歌了。第一场演出热烈的掌声就使他没有办法下台，他成功了。接着周峰以演职妹为题向全国歌迷推出了第一盒个人专辑，而且销量达到了180多万盒。虽然说大多都是翻唱外文歌，但是在当时还是造成了不小的轰动。再来听到郭采洁和张栋梁天生一对。 原谅也知道一下，我希望看你不好意思模样，幻想如果能跟你天天都这样。 我也想，虽然我不

是来自一位33岁的青年女歌手姚贝娜。很多人都说她是一位真正的歌手。2015年的1月16号下午5点，姚贝娜因为乳腺癌复发去世的消息，让很多人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而且，更让人觉得诧异的是，针对姚贝娜去世这件事情，新闻媒体的做法也是掀起了一场世人对媒体工作者的口诛笔伐。我们今天不想说这件事情，在道德制高点上到底是去批判媒介伦理的论据，还是说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多么的去褒扬一些人，没有这样，只是希望更多关注事情本身，不要被一些无谓的事情转移了我们对于姚贝娜音乐的喜爱。天堂里没有病痛，希望他在天堂上过得幸福快乐，而且可以继续放声歌唱。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林志炫，没离开过。 我曾爱过也失去过，尝过爱的甜与涩，摆脱命运的捉弄，我知道我要什么。有一份难言的感动，用所有情绪柔和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，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。错过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，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。我寻找大海的尽头，却忽略蜿蜒的河流。当我溺水行舟，你在我左右，推着我走。哎呦，我太不由，因为爱满足了所有生命中每个漏洞，你都用真心不讽。 Right now， 就从这一刻，我要用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，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，请听我说。